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要放这首歌是因为要向张悬安普致敬。昨天去听了他的演唱会，在小巨蛋练云。我觉得非常震撼，是我看过少数真的会让人觉得他完全没有卖弄歌手的魅力，应该是不止如此，它是自然散发的，而是透过整个制作、整个影像跟灯光或是设计流程的，让一切事情都就像一个作品一样。因为今天的来宾是介安，我们很早就约好了，介安也是在这次恋云演唱会，我相信很多人都读到他的文字，因为他就是负责要让张悬解释为什么要选唱不是自己的歌，而是别的歌。你写了好多篇，对不对？ 对啊，可是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写到，因为时间来不及。而且谈的内容其实蛮庞杂的。那对，就是我不太确定，我中途有点怀疑，甚至到现在都有点怀疑说，但做这样的事是很特别。我是说，就是去讲为什么要选这些歌这件事。因为我肯定多数听众应该都是听完演唱会然后去找歌单就好了。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很特别，就是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有一个人这样办一个演唱会，全部唱别人的歌，而且找一个人。找一个作者来帮他把每一首歌的这个脉络跟他的心情说出来。所以我自己觉得蛮荣幸的。对， 我在现场感觉就是他唱的其实就是大部分都是非主流， 可以这么说。其实就是非主流。对。 可是这些音乐有些也许你听过，有些你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你却觉得透过它的诠释，这样一首一首贴合起来，整个就从一片一片拼图，把台湾从90年代到现在一些很重要的音乐的元素都放进来，而且每一首都这么棒，然后这些都还不是大家觉得最流行的东西。 是 所以觉得这种台湾的音乐生命感好强烈。 对，而且我们可以汇聚一个万人的连续两场万人的能量去巩固一些什么，然后透过这样的歌手他本身的，我觉得那已经不是魅力而已，那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表达一些什么。我觉得那个表达的过程是比任何的其他的所谓我们追求一个什么声，就像光夏刚讲，就是追求一个什么声音的效果，或者是追求一个娱乐的体验，都更为不同的事情。那我蛮开心的事情是，确实就有2万人这么去了这样子的 一个演唱会一个作品的呈现。那我我就觉得这对我们现在在还在观察台湾的音乐环境的每个人来讲，也许都有一些些的鼓舞吧。 真的是很大鼓舞。 对，就是还是有人可以愿意好好的正视除了我们说已经过去了或者是一些产业面的东西，就是有人可以单纯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对，然后完整的呈现出来。对， 好啊。 然后也唱了光夏的歌。 对，那种高中时候写歌。不过 他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听的。 你说我们童年的意思。我意思是说也当然也很高兴，但我只是常在觉得原来我自己是切片的部分，就是我们说宇宙的全像是投影。我们这些写歌的人或曾经唱歌人本来都在自己的状态里面，但我们都在那一刻都像是一个投影一样，在那个他创造的那个宇宙里面成为一个元素，要加起来才有意义。 对对对，就是这是一个默默的共同的创作。就是不管他怎么揣摩或者他怎么找寻这些理由，那不管是哪个面向的歌，因为有嘻哈的也有 New Metal 的也有像光夏这样子比较贱的歌。我觉得都让所有，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我不太确定，但所有创作过这些歌的人，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资深的，我觉得大家都在这件事里面获得一些超过感动的东西。 的确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自己的东西就在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 而且它就是就像声音房子机那个片头讲的，有些事情没有离去啊。 真的 就是你离去了而已。对， 只是你没有再去看见他，但是他一直存在那。 对。 好啊，我有预告说今天来的朋友是介安，然后介安今天带来很多精彩的音乐，我们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上半场是你要介绍说你从今年听到了一些很精彩的作品。 对，因为每隔一阵子就很荣幸能够来。那我记得每隔一阵子就是会想要，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跟这个听众跟光夏一起聊一些回顾的东西。然后也有聊说今年可能有谁会发片啊，然后这些谁会来台湾。那现在是一个照本宣科，就是照例行事的一个过程。2018年现在已经过了五个月了。 对。 我今天讲的多数还是西洋的歌曲。 好好听哦，每一首都很棒。 对，我觉得我当然选曲的时候有刻意比较，但确实 选择适合我们节目风格的。 对，但确实这些作品是今年比较跳出来的。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今年的发片的量还是蛮大，但是其实比起去年的这个时候，坦白讲2018年没那么这个精彩。 那 还是有一些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 好啊，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是什么。 第一首是那个英国曼彻斯特的乐团叫做Blossoms 就是繁花盛开的那个意思， Blossoms 花朵。那他们去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然后第一张专辑的销售成绩非常好，就是近年来少数可以这个新团之姿拿下英国排行榜第一名的乐团。而且他们后来总算了这个第一张专辑的成绩，发现是这个有这整年以来卖的最好的首张专辑。那我自己在前年，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发的哈。那我自己在日本看过他们的演出，那时候还蛮生嫩的，我现在看就觉得哇，果然是有练过就是不一样，都很年轻的孩子们，然后很帅，然后玩的音乐也挺复古的，然后但复古里面又有那种年轻人的一种那个讲不好听就是炫耀啊，讲比较好听一点就是还蛮勇敢表达自我，但是音乐里面的元素比较多是像合成器啊那种synth 的声音，然后加上一些英伦摇滚 的旋律，我觉得是蛮少见这几年来，有具有流行魅力的这个英国摇滚乐团。 好，我们就来听一看， 这是他们新专辑的歌 《Blossoms》。 Of you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come with emotional ties. No memories do fade. This heavy heart inside of me hates that I said all those things to you. And I'd forget you if I could. I know I probably should be sleeping, not thinking this through.I can't stand it. Fooling myself dry. You're like no other books. Myself for some amnesia to keep me in line. Why do I fall in love with the least bit of attention? I need some direction.Affection in time. I'd forget you if I could. I know I probably should be sleeping, not thinking this through. I can't stand it. I can't stand it. I can't stand it. I can't stand it.Thinking of a plan, she sent the snow, then took my hand. I shut you out, you changed my mind. The echoes form beside the scenes where you would cry. Forget you if I could. I know I probably should be sleeping, not thinking this through. But I can't stand it. I can't stand it. 我觉得好像阳光充满的午后。 对， 这个乐团叫 Blossoms， 然后你说他们是很年轻的乐团。 对对对，第二张专辑而已，二十来岁的。 里面听到那些我们说你说的合成乐器的声音， 对对对对 对，都很复古的。 对， 我刚刚说现在好像只有一些复古的东西，像 disco 节奏，两拍两拍的，然后再加上这种合成乐器的音色。 对对对，对，当然他们我觉得来自曼彻斯特可能有一些影响啊，就是以前、曼彻斯特曾经是这个电子乐跟摇滚乐融合，比方说 New Order 这样子的团的。对，那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地缘，因为曼彻斯特是一个摇滚大城，很多知名的摇滚乐团都来自那里。我觉得这样的乐团有点吸收了各种前辈的养分。那其实第二张专辑我觉得比较流行感一点， 对， 就是、新的专辑比较 pop 一点，pop 要弄得舒服，弄得有点意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对啊，所以蛮推荐大家去，如果喜欢这样的歌，可以去找他们。我相信他们应该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作品跟巡演，我觉得短期之内应该会是英国蛮重要的一个名字，对啊，他们最近好像正在跟这个 BBC 写一个音乐的电视剧，对，就是以他们为这个音乐的概念的主轴的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刚好跟光夏聊到说，其实我觉得全世界目前那个摇滚音乐的销售量也好，注目度也好， 主流上面都有在掉的倾向，所以有这样子成绩好的乐团，然后音乐还不错，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 哎呀，不过我后面想问你问题，就是摇滚乐掉下来，那是什么升上来的？ 电子跟嘻哈。 哦，了解。 对，就是各种掺了电子的东西，然后跨界的合作，然后嘻哈的节拍跟比较新式的新形态的 R&B。我觉得是这些东西。 了解。 对， 下面一个乐团再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一样来自英国，然后这是 Editors 乐团。就是编辑的那个 editors， 出来一阵子了，那今年有新专辑，我自己是非常私心的接受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比较有点像是没那么晦涩的这个 Joy Division 跟 New Order， 那在新专辑里面让我比较惊喜的部分。就是以前他们玩空灵感的东西，然后玩这个浩瀚的这个吉他声，然后那种回声啊，这个都很棒，然后主唱的嗓音也非常吸引我。可是这一次我觉得很多桥段里面的一样是跟刚，但是完全不同风格的那种电子的节拍的复古的元素，我觉得让整个作品有了亮点，所以想要放一个在这首歌中后半段会开始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很有意思很勾人的那个 beat 那个节拍。对，就是 Editors 今年的专辑叫 Violence。 对， 那听看吧。 果然很好听耶。 嗯嗯，有一种深邃的魅力。 嗯、对 对，但是没有要把你推下悬崖这样。 嗯， 还是有点活力了。 嗯嗯嗯，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陈建安，就是建安是过一阵子就希望他可以来放一些他自己在听的音乐或推荐的，就是很喜欢听看他现在听一些什么东西。 嗯 嗯，就觉得是一个从十几岁就开始往我刚刚就说很小时候就自己也默默的往异地心灵上的异地走去， 对对对， 然后去收集了很多他爱的音乐回来。 对，但是人本身是留在花莲这样。 我们等一下还会请建安再放一些他喜欢的在2018年到目前为止推荐的精彩的音乐，马上就回来。 Mic check. Mic check. 聞こえますか？聞こえますか？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Mic check. 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陈建安，建安是从小就看他长大，我最近都会有这种心情啊，糟糕，我真的是啊，什么状况？我只要看到他，然后还有一些以前从高中或是大学就来声音纺织机的小孩，现在都长大成人，是有一种祖母的老的心情。 没，我自己心情很复杂。 因为既然他从小就是文字非常好，就是我很爱读他的小说，后来他就成为一个他又那么喜欢音乐，所以为音乐做了很多事情，写了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刚刚说到恋云这场演唱会，他先跟安普在演唱会之前就为每一首歌做了一个访谈，以及你现在又回来写你自己的新的小说。 对， 怎么样，心情如何？中间 刚光想讲说他的心情很复杂，我心情也很复杂，就是都已经续费这么这个续好这么多年，怎么还是感觉差不多。 可是我觉得 而且那个我们都变了，光下不太变了，就是这怎么办呢？ 没有，我有变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我说既然就是他在一般我们写韵文字会写散文，我觉得这是一种技能，但是要写小说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你是从小说开始的，所以你现在是回去写小说。 对啊，我觉得这个上天蛮眷顾我的，就是我可以躲回去的一个地方啦，其实是一个像是故乡的概念。 嗯， 对啊，就是外面的事情做了很繁琐，或者是觉得对，就可以回去写自己东西这样。对， 小说跟写音乐文字有什么不同？小说你可以跟我们讲关键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太 这个大家认为的小说家，但 我自己读很多小说啦，然后我觉得那个读的过程，我每个年代读的不一样的东西影响我写的东西蛮深刻的。 嗯， 那过了一段时间，青春期过了二十几岁过了之后，会开始想要跳脱那些事，跳脱那些影响，然后找到自己的语言。 嗯， 那题材上也想多尝试，然后尽量把这个，我觉得是练习收的过程。 嗯， 因为比较年轻的时候写，不管是散文或者是小说，或者是类散文的小说，类小说散文，反正就是要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砰、嗯、炸出来， 对， 一次要让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会这些，我会那些。 嗯， 但现在反而是希望自己告诉自己，跟自己确认说，你真的会这件事吗？对啊， 嗯， 那这个是我目前在，我觉得这是一种修炼之类的东西。然后， 就是反而你要再回去凝视那个你以前靠本能就炸出来的东西。 对，就是才华一定会 嗯 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嗯，可是那样的时候，我现在慢慢可以体会那个珍贵。 嗯， 就是某一种自己自发性的从内在而不是从外在的这个比方说啊，他这样写好棒，我也好想写一个这样的公路小说，我也好想写一个这样的音乐小说。嗯，究竟自己想要写的是什么呢？究竟自己能够发自内心的原创性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在语言上面达到跟自己想要达到的其他作品类似的高度，但是也许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在练习的，是所以开始写很多自己并不是那么熟悉的题材。嗯，但有一阵子曾经极力的避开这个音乐这件事情。 嗯， 就在小说里面想要极力的避开音乐这件事情，那现在已经过了， 嗯， 那个尴尬期，就是我还是可以在小说里面放入音乐的素材。并不违背。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舒坦不少。 嗯， 因为有一阵子真的觉得平常就在写音乐的文字，嗯，然后又被大家认定为是乐评人或者是音乐文字工作者，但是写文学作品的时候能不能回来一点呢？能不能完全的回来？可是其实不应该这样想，我后来想通了。 嗯嗯嗯， 对啊，就是 那就是一门自己的那一个自己的部分。其实越去抗拒它，越辛苦吧。 对 对对 对，嗯，说既然之外，因为我上个礼拜有去看，去北艺大参加个算是讲座，然后那个讲座是也是以前纺织街的一个小男生，他当时还在念高中，他那时候固定会寄周记给我看，我看他周记简直快笑死了，他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但又很聪明小男生。然后他现在他已经上了大学，拿到了音乐博士学位，但他虽然他自己学音乐，可是他研究是电影里的声音，所以在那场讲座，他有稍微他在几个月以后，他就会去香港大学当研究助理教授。 嗯， 然后他讲的是他论文的内容。我看到他论文讲电影里的声音，讲王家卫《花样年华》里的各种声音的论述跟分析，他诠释了一些名词等等。我觉得好兴奋，因为那可能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我自己的硕士论文，我本来想处理的问题， 嗯， 可是当时我被告知说你这个应该是博士论文，而当时关于声音研究的资料也没有这么多， 嗯， 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知道。 嗯， 而我说的志廷他完成了他论文，然后在他报告中我发现有这么已经有这么多的参考的文章，而且他说现在声音的研究已经是国外主流非常热门的，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觉得好，嗯，对啊，觉得很高兴时间累积，然后看到新生代的人，大家有机会往这个方向去探索。 对啊，我相信，其实光夏可能因为比较多的时间在实作了，那其实实作者有的时候会忽略说啊，原来大理论已经走到这了。 对 对，但是其实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实作者，我觉得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关于所谓声响的 对研究。 对，我也是过了一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其实 声响这件事情有时候比音乐的旋律或者是比音乐里面的语气来得更吸引我。 对、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回到刚刚写小说，其实那就是技法跟本质的的不一样。那技法可能是写旋律嘛，那本质可能就是哦，声响的质地是什么，属于每个人的声响，不管做什么创作这样。对啊，其实我还蛮讨厌我就是这么严肃的时候，但是我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对， 我觉得很好啊。我有在广播里面不一定听的都只是轻松小品，也是会来一点震撼教育。然后也在那场研讨会上认识志廷，介绍了一个日本关西大学的学者，社会学者，他是研究华语音乐的，所以搞不好两个礼拜以后大家有机会会请到这个研究华语音乐这个日本教授来节目。好，刚刚讲到声音声响，然后先要放了这个音乐， 就是蛮声响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坂本龙一的作品，但是好，先讲坂本龙一去年出了一张专辑叫 A Sync。那在坂本龙一诸多的这个计划跟音乐计划跟音乐的创作里面，因为他现在还是非常的大量的在产出音乐、那跟别人的合作也好，但去年他是以个人的名义，比较少见的就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专辑。那 Think 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冷，非常的，我记得在节目里面也有放过，就是非常概念，非常非常大气，但是非常冷调的一个专辑哦。要进入它不是那么的容易，坦白说，那很多时候需要像面对一个很严肃的作品这样子来理解跟面对它、那不过呢，就是今年有一张专辑是叫做 A Sync 的 Remodel，是等于是找非常多的混音应该说各方面的人才，在这个声响上面有不同涉猎领域范围的人，来把这张专辑稍微变得没有这么的冷。我觉得这也是共同创作的一个很棒的事情。对啊，就他们看见的原来是这样子的东西，原来是从这个角度切进去他们觉得最好，可以做出跟他们最有连结的部分。那这首歌的 Solari 的重新帮他改编的这个人是 Johan Johansson， 是冰岛的也是配乐大师，自己作品也非常厉害，在德意志留声机旗下也发表过作品。比较可惜是他已经过世了。对对对对、对对，那非常厉害的一个声响的艺术家。对，艺术家。对， thank you. 听到这首原曲是来自坂本龙一，然后经由另外的配乐家重新编曲。嗯，对啊，这种音色这种声音的结构， 嗯， 可能跟我们习惯的歌曲或者是一段有旋律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对啊，不过声响本身的这个音色跟质地，它的语句就是 phrase， 嗯， 其实还是有的，其实还是有的，并不是就这样啪的一片就没了。 有时候会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珍贵时代，因为有很多很棒的音乐家都还在世，当然很多都在前几年突然消失于地球。可是还是有好多很精彩的音乐家，他们还在持续创作。像我们说坂本龙一是一位，接下来要听到这个 Laurie Anderson 也是。而且，既然你上次带他来台湾说，你有我对他跟他做一个深度的访谈， 是非常荣幸了，真的是史上最紧张的访谈前五名。 因为有时候看到你访谈，就觉得你这小子功课做得太深了吧？你的每个问题应该都 Laurie Anderson 应该都不好答吧？ 事实上他是有这样表达这个部分，但是应该是开心的表达。 对，遇到这样的访问者其实是很高兴。 但我真的非常紧张，因为 Laurie Anderson 可以问的太多了，然后哇，真的是他就是百科全书的存在啊。 嗯， 那今年发了新专辑，然后是跟 Chronos 的这个四重奏，一起做了一张叫做 Landfall 的专辑。那对啊，就我刚刚有跟光夏讲，就他本人所这个提示的方向是，就是可以买的话就买黑胶，不能的话那 CD 也 OK， 好，那其他就再说。对， 那 光夏有跟。 对，我就说 Chronos Quartet 是从以前就很喜欢一个乐团，他们演奏比较除古典然后或者是现代曲目之外，他们也有做过 Tango， 做过各种不同的尝试，你就知道他们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乐团。而我跟那个团长吃过饭，就是那小提琴手，是因为他们那次来台湾表演，然后他特别约了林强，他觉得想要跟林强合作，看看就是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性，所以林强就找了我跟那个团长，我们大家一起吃饭。林强那时候他可能误会我的英文很好，我英文是没有很好，不过林强好像比我还好。总之呢，在那场音乐会，在那场吃饭里面，我就觉得哇，就觉得我喜欢的音乐家共聚一堂， 真的真的。 所以这次 Chronos 跟 Lawrence 合作， 对， 然后的确他们这个乐团一直在寻找合作的可能性。 对对对，那 Lawrence 本身也是一直在寻找各种跟别人的可能性。那如果之前有去北美馆看过他的在台湾的展览，叫这个沙中房间，在威尼斯得到这个 VR 的 体验奖， 对，最佳体验奖，会对这张专辑蛮有感觉的。因为其实在讲的东西有点类似，虽然接下来这首歌是新专辑里面的歌，叫 The Water Rises， 就是水潮。那虽然是非常短的一首歌，可是我觉得很能够说明 他的创作观吗？ 对，以及 Chronos 在这一次的合作里面所能扮演的角色。其实短的歌曲居多。 好， 对，所以对， 来听看吧， Laurie Anderson 跟 Chronos Quartet。 我们听到的是 Laurie Anderson 跟 Colonel's Quartet 合作这张最新的作品 The Water Rises、啊、很高兴今天介绍这音给我们听，要不然还真的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对呀、啊，怎么会这么好听，太精彩了。嗯，时间是下午3:50，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既然会再带来一些他想推荐的，在今年一直到目前为止听到好专辑。欢迎回到雨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陈建安。从一开始我们听到张悬，我们为昨天晚上跟今天即将要举行的第二场恋与演唱会致敬。接下来建安带来他推荐的2018很精彩我们要认识的音乐，除了你最爱的曼彻斯特英伦风音乐之外，我们刚刚有听到连续两首 Sakamoto 跟 Laurie Anderson 跟 Kronos Quartet 的合作， 对对， 嗯，所以真的是各种不同的音乐的形式，所以你也从当年的英伦摇滚少年已经喜欢的音乐形式已经慢慢在转变中。 对， 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口味越来越广了， 嗯 嗯，比较多时间会想要听自己没有听过的东西， 嗯嗯嗯， 对啊，因为喜欢一个音乐类型然后就掉进去，那是一个开心的事，然后听到那种哇，所以说不知道要不要这样子，对，好像所有元素自己都知道，可是玩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发现我们听众的喜爱的音乐范围也很广，就是有时候你来就放这类英文、嗯、英伦摇滚，然后就会爆炸，就是超爱。 真的吗？ 嗯，然后那另外的朋友来放别的音乐，也会有另外一群人就是很喜欢。我觉得这样非常棒，就是 对啊，对啊， 就互相知道，嗯，那个最大公约数， 嗯， 然后彼此交集在那儿。 对，真的很庆幸有这样的一个，对， 常来。下面要介绍的是谁？ 下面要介绍这个有点特别哦。就是他其实是一个韩裔的音乐人哦，嗯，叫这个 Dai Kim， 应该是对，就是韩国的姓氏哦、 嗯、 ，Kim。 嗯， 那他这个专辑是在马来西亚一个独立音乐厂牌发行的，然后去年在这里也放过这个厂牌的音乐是。 嗯， 这个 Okamoto 那里的专辑，那今年他们发了这张，然后一样还是有找这个音乐人叫 Dai Kim 还是有找 Okamoto 那里来一起合作。我觉得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然后很容易进入的音乐的一种舒服的环境，但是往往我们所谓的舒服在不一样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那我觉得这是流行音乐工业或者说流行音乐这件事情跟比较没有那么流行音乐的时候大家所感受到的追求的舒适感是不一样。那对我来讲这张专辑就是非常对我这样的人来讲非常舒适的一张专辑，可以每天听， 嗯嗯， 所以分享给大家。然后这个马来西亚厂牌叫做 Munest， 嗯， 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去找寻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组合，马来西亚加韩国加日本的一个、 嗯、 这个组合， 来听一看哦。 听到这个音乐组合，张建安说的是韩国的、日本，再加上马来西亚的不同的音乐人一起做的。 对对 对, 對、 嗯，好有趣哦。 对啊，这种跨国但是类似领域的音乐人，越来越多合作的模式跟机会。就像刚坂本龙一的这个专辑，今年发这个 Async 的 Remodel， 就找来全世界的人来重玩他的作品。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有意思， 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下面的这个人在我们介绍，你说是重量级人物。 对，而且在今年来讲是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已经蛮累积蛮久的一个DJ， 然后做电子音乐，然后制作人，声响工作者，他叫 John Hopkins。那 John Hopkins 他最早就是很早就开始玩音乐，然后自己有个团，然后后来因缘际会跟这个真的非常的，当你要厉害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因缘际会到 Brian Eno， 对， 跟 Brian Eno 合作，然后后来 Brian Eno 就受邀替 Coldplay 做这个专辑的制作人，那张专辑是Viva La Vida 那一张。 哦，原来是他制作的。 其实后来 Brian Eno 又有去帮他们做了这个 Ghost Stories 的制作。那做 Viva La Vida 的时候，就决定把这个 John Hopkins 就是有一种师徒般的情谊，把他们一起带去。本来 John Hopkins 就要留在那个录音室大概一两天的时间，但后来隔年在进行制作的时候，就录音完在进行制作的时候，Coldplay 又找了他回来制作这张专辑，所以有很多部分是出自于他的，尤其是 sound 的部分。那张专辑其实 sound 蛮特别，就是对 Coldplay 来讲。那后来就自己发专辑，然后我觉得他现在在整个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声音的艺术家。对，这是他今年的专辑的歌曲。 好啊，很精彩哦。 团圆的太适合午后漂浮，好听。这个是 John Hopkins， 对，很值得关注的一个你说是 DJ 或是音乐制作人， 对对对对对， 嗯， 很全才的一个音乐家。 今年刚发行的专辑， 对，就是还蛮刚刚的，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前吧。 嗯，好， 对啊。而且就是我觉得他有个特别的地方是，他对他的，因为他也做过弦乐编排，那对于每个声部的音色都非常的这个明确的给他定位。 嗯， 对，所以就听他的专辑，真的觉得哇，就是很多切片可以仔细的听这样子。 嗯嗯嗯，好，下面这首呢？ 下面这一首的话，就是我们要离开那个比较漂浮的状况， 对 对，就是要进入一个比较民谣的状态里面。嗯，这个人是这个 Izza Furman，Izza Furman 他是一个也不算是太年轻，但31岁啊。 嗯， 然后但发了非常多的作品，他自己有玩过两个 band。自己的个人专辑有两张，包括今年这一张。嗯，然后我觉得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的高。 嗯， 但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特别去做一些煽情的事。嗯，我觉得这个很不得了，因为你有那样的声音，有点雌雄难辨的感觉，可是你却没有因为他去这个铺陈太多就是花样，就是很实实在在的把歌写好，然后做好。我觉得是今年的民谣作品里面没有什么太浮华的这个部分， 嗯， 但是确实让我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专辑。 嗯， 对。然后这首歌叫做《The Great Unknown》，就是巨那个伟大的那个未知 ， 对， 听你看。 A song is a dream that keeps going on when it's over. A man hears a song in the soft-spoken voice of his lover. A hero goes on when the others believe it's all over. A sister is strong when she fights for the cause of her brother. She fights for the cause of her brother. 诶，这样就很想了解这个歌手背景， 嗯， 他的这个状态，因为你后面的那种节奏跟有人在嘶吼之声， 嗯， 感觉非常原始， 对，有一种，有一种那个好像不太是这个我们一般认识的民谣里面的状态， 对， 那个鼓声的节奏组的状态，所以我才挑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 特别， 蛮特别，蛮特别，而且搭配他那个嗓音来讲， 嗯， 我觉得很有这个很单纯， 对， 其实中间没有什么配器， 嗯， 对，但是完全可以衬托出这个，因为他本身这个歌手本身是一个双性恋，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你说他是男是女，就是那个歌声有这个微妙的空间， 很有力量， 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对， 好啊，哎，今天我就是用来，我不能说电时间的，这样太那个污蔑，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进广告前总会有段小小的空档。 对啊， 今天这些。既然听起来觉得他说哎呦爱乐电台有这么前卫的广告， 对啊， 其实不是广告， 吓死我， 这个都是 Conus， 就是小山田圭吾， 嗯， 好，我们就这样子给他听下去， 好， 马上就回来。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30，我们今天现场请到朋友是陈介安。介安是我说的声音纺织机之麦田捕手。对啊，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在年纪很轻的时候曾经走过一段迷惘时光。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十几岁的他， 对， 真的就是那样子，然后好像在 有点状况的。人生有一些对， 就是有点穿着黑色的衣服，然后有点沉郁的， 对， 可是写的东西这么的精彩，然后我很高兴在这些年之后看到这样，今天穿着白爽朗的白 T 恤跟球鞋，然后好像很我觉得很高兴， 一个月一次，一个月穿一次， 其他的都还是黑的吗？ 没有，我真的觉得很感谢光夏，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啦，我自己这样的人其实看似叛逆，但还蛮需要被肯定的。然后在每个阶段，其实我觉得都遇到自己真的觉得被这样的人肯定，会觉得啊，那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的人， 嗯， 然后。对啊，所以我一直都记得，几乎每次上纺织机的，来放什么歌啊，什么前进，我都记得蛮清楚的。 嗯， 对啊，以前还第一次来，还用手写的歌单呢，现在都直接用智慧型手机。嗯，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感激，而且在这样一个空间，就像刚光夏讲的，就是听众也很 open， 然后 对。 然后光下也非常非常 open，就是超出我想象之外的，每次带新的东西来光下都非常非常有兴趣，然后聊得非常开心，我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严肃的听音乐的人，还是蛮还是蛮荣幸的一件事。对， 对啊，听众，我觉得我大家都应该都跟我们一样，就是有一个很开放的心胸，就是都是爱乐者，音乐绝对不是只有一种，就像我们说的，除了音乐音符旋律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也许是声响，也许是音声音的质地， 对， 这一切都是在这个时代值得再去被探索。当然旧的音乐有一再聆听的价值，然后但是有些新的东西慢慢在改变在产出，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借由这每周两个小时短短的机会，可以让大家有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可能，然后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或不喜欢都行。 下面这首歌既然要介绍，你说是一个乐坛常青树啊。 对啊，因为叫 EOS EELS、这位这个先生呢，哈，已经1996年左右开始发专辑，然后至今发了12张专辑了，所以真的蛮多的。 对， 而且在这个90到00年这个年代之间，几乎是以这个2年1张的速度前进。然后最近这几年稍微慢一点，作为他乐迷可以稍微就是喘口气，因为说真的，中间有几张专辑。就觉得差不多。 嗯嗯嗯。 对，那今年又发，然后现在面对这种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两张好喜欢的作品，然后现在都会觉得啊要不要听呢。那我觉得 EOS 很有趣的是他做的民谣是非常有机的。 嗯， 觉得他有点像美版的那个小山田圭吾。 嗯， 或者说他这种这个创作者，他对这个各种声音的理解，包括是这个民谣也好，或者这个摇滚也好，电子也好，然后我永远都觉得这种人不管做什么我都应该会买单，就是就算他们做出没有那么成功的作品。 嗯， 就是这样的人的特质本身存在，就是非常值得研究跟去试试看，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断的在试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同步的感受到那个尝试的过程，而且那个尝试的实验多数时候是成功的，多数时候是非常厉害的。 对， 我觉得是很棒。那在台湾我觉得有类似，就是如果刚讲有 EOS 这样子在美国，然后日本是小山田圭吾，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奇哥。 哦，对， 对，就是这些人，你就不会第一眼就觉得哇，这个音乐真的天才做的，但是仔细听真的是哇，那有源源不绝的能量跟那个与时俱进的能力，真的太强了。 对对 ，EOS 的今年的第12张专辑发表，然后这一次的这首歌叫Reconstruction， 然后里面的弦乐听起来很单调，但是呢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来听听看。对， 你觉得这个弦乐很无聊，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 sample 了一段， 对对， 就像一直按同一个键， 对。但是它从最开始的那个就是节奏组不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慢慢这样， 嗯， 然后弦乐也变得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超好听的，就是这是就像是某一个 clip 一样， 对对， 反复使用的一个素材。 对对对，它也不只是 loop 这样。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就是建安介绍在今年上半年推荐的新专辑。 是， 还剩一点时间，我们要放一些你说你找来的二手 CD 旧的。 就是我最近去逛二手 CD 店，或者是去买二手 CD， 找过去没有找到的 CD。的时间可能比我去逛新的这个唱片行还多， 嗯， 那就觉得好像这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自己大概十几二十岁开始听音乐，可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钱买 CD 嘛，然后现在回去看到那个二手的 CD， 或者是有朋友见到以前的重发的 CD 或什么，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我的青春啊，然后就想说。以前没有钱买，现在就是可以用这样几百块、一两百块， 嗯， 然后买回自己的这个童年， 买回自己的童年， 对，就是感觉、 这个、不错， 感觉蛮好的。嗯、然后很多团真的都不见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再出新的专辑了。然后，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有些歌留在那边就特别的棒。 对对， 就是被封存了， 嗯， 然后而且那种我自己是觉得啦，喜欢的团然后后来不见了，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有一种秘密的，就是啊，我知道你们很好，但是算了， 嗯， 就但是点点点算了，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要放的，也是曼彻斯特乐团。然后是叫 Heaven， 但不是天堂那个 Heaven， 是 Haven。然后，大巨的手电应该搞不好有机会找到。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买了他们以前发的什么日版的那个单曲啊，什么一堆的，就是在补足童年的那个。 好，所以他们也消失了。 嗯，早就消失了，发两张专辑就消失了。对，然后但这首歌真的是。相信可以为他周末带来一些能量，叫 Say Something。 嗯。 Say 探索唱团，刚就跟建安说，他既然散团了，听起来是个很阳光，而且歌听起来超朗朗，对，朗朗上口啊。 对啊，光夏刚说谱成中文词也 OK。 对啊，范逸臣也可以唱一下。是是，没有，我意思是说，很流行， 很流行， 他应该要值得再被听见的。 对、啊，而且那个吉他也是。正统的英伦吉他的那种，对对对，但反正就是散团了。 对， 对，然后再也不会有了。 好，但是还是感谢既然用这些时间把他的童年买回来，当时未曾经历的这些歌。 就有啦有啦，这个我当年有买。 你当年有买？ 我当年，那这不知道飞到哪去。 嗯，因为下面这个浮光掠影乐团， 刚刚光下看到侧标的时候惊了一下， 我以为是合集，因为他的那个以前都有些中文侧标，他 对那个文案很猛， 他写说碧玉加羊毛衫加小红梅，我想说诶是合集吗？旁边还有个陈绮贞，他们出合集了，后来那个原来都只是形容词，就说是这些音乐的风格的总和。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团也是、我这张找了蛮辛苦，就是我有那个印象真蛮深刻，大家等一下听歌就知道这个会留下印象的。 嗯， 然后就也是没了。那时候是我买的原因是他们是那个 Suede， 嗯 ，Suede 乐团的厂牌底下的新团。 哦， 对，所以就跟刚刚那些都没有关系。但就这样子就没有了。然后这张也超难找，虽然有好像有台压，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难找。 终于后来又 在叫 Gloss GLOSS， 你看 feeling heaven, and every day I'm thinking 粤语团叫浮光掠影，然后英文是 GLOSS。 对， 现在应该很多人会 想去找来听了吧，好好听耶。 对啊，但是大家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个叫 GLOSS 的乐团，请大家不要搞错了。 真的吗？ 真的有另外一个乐团也不错，但是不是这种 style。 哦，了解。啊，可是他们消失了，这个乐团已经消失了，所以还是要谢谢简把他们重新挖出来。然后这是2000年左右的那种， 对对对 ，indie pop， 对， 清新花草的那种，对。 对啊，这个风格我觉得应该就是当时最受喜爱的一种风格。 对对对对 对。 最后要听到这个呢？ 好，这个就是 REM 可能最被遗忘的一张专辑哦，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然后我甚至还在高中国中的校刊上面写过这张专辑，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是他们做过最棒的歌之一，但是因为埋在这张专辑里面，真的很少被提及啦。那我觉得乐团就是这样，总会有那么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忘记的，然后就是在二手店就真的比较容易找到，然后所以这张专辑叫做 UP。 对， 然后是 REM 那个时候遇到的，对，就是乐团遇到困难，就是鼓手要离开了，然后这是他们鼓手离开之后第一次做专辑，各个角度来讲都是一张困难的专辑，但歌还是可以做成这个样子，觉得很钦佩。对， 既然手中好像还有很多这样的音乐，就是可能被遗忘或者是现在已经消失的，所以下次要再来， 好， 把这些 CD 都把放完。 谢谢 非常谢谢陈建安今天来节目当中， 谢谢光夏， 陪伴我们周末的午后，也祝大家今天一切都顺心， 母亲节快乐。 对，母亲节快乐，拜拜喽， 拜 拜。I let you sleep.